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64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61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6点，升一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4，跌5.2。新上市嘅保利物业系报44.5，小米集团10.3，跌2毫，建设银行6.64。升一仙，中国平安91.9，跌4.5，友邦保险80.35，跌9.5，盈富基金27.95，跌1毫，美团点评103.3，升2毫，阿里巴巴204.2，升1.6，瑞星科技65.85，跌1.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1，英镑10.204，瑞士法郎7.951，澳元5.362。加元5.942，新西兰元5.138，欧元8.673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4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39美元，卖出147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咁就系尖沙咀堪富利士道啦，由于有高空档物，咁现时咧堪富利士道不能够直入去海防道，只可以左转弥敦道北行嘅。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朋友啊，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堪富利士道由于有高空档物，不能够直入去海防道，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北行。另外啦，鲤鱼门道去翻旺角咧，近住茶果岭道亦都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鲤鱼门道方向旺角近住茶果岭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落维园呢一段都仲系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将军澳道支路啦，落翻去观塘道就系慢车嘅。另外，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就系广东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另外啦，伟业街去翻油塘啦，近住敬业街一段都系塞，龙尾就去到欣业街。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一段亦都系塞。在将军路的坑口、影业路、宝灵路同埋宝林北路之间个回旋处一带交通挤塞啊！坑口、影业路同埋宝灵路嗰回旋处咧，而家系挤塞嘅，咁包括影响埋咧宝林北路都塞埋。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至到2020年6月30日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朱海平。一首令我觉得暖粒粒的歌咧，我会揀范晓萱的雪人，因为你想象下，每次听咧，我眯埋眼都会想象到咧，有个雪人在我前边，跟住我手上揸住一杯热朱古力，上面仲有几粒棉花糖，令我觉得好 warm 好 sweet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喺马路上，司机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喺恶劣嘅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同埋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生，保持最少两秒距离先稳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因为一个电视选秀节目而诞生的男团 Mirror 可以说在香港来计是近年一对很劲的人气组合来的，他们去到哪里都会有很多 fans 去追随着他们，不经不觉原来他们已经出道一年了。 不管始终都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忘我。 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d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继之前的一秒间 ASAP 破镜之后，找到有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亦都是 Mirror 的第四首的派台歌 Reflect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get more.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奄住奄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咧请嚟我哋呢个 live 嘅嘉宾咧，嗱，即系我哋因为接咗榜啦，大家票都投埋啦， 所以可以预告定啦，系 啦，我哋今日呢个算系内练啦，即系有机会成为我哋嘅新人嘅单位嚟噶。佢系 Queen 啊，吕乔欣 ，Hello， 大家好， 你好，喂，介绍下你俾我哋啲听众认识下你先，系啦， 我自己啊，我叫 Queen 吕乔欣咯。大家好，我是出年的新人，好得意啊！咁样讲出年的新人，咁我以前其实是一对组合的主音歌手嚟嘅，系啦，冇错。咁依家就独立发展，所以最近就出咗一只自己嘅歌，系自己作嘅。 系 OK， 有冇分别啊？即系喺一个团体去到做歌，同埋你到而家自己 solo 咯，咁样。 哦，有啊，有分别啊。嗱，首先四个人去创作一只歌，甚至去。produce 一隻歌其實是有四個人的東西在裡面、首先大家一定會有不同的方向啦，或者、會有不同的 style 啦、但是我們出來的作品就是 combine 了四個人的東西、到到、現在了就完全是 100% 我自己咯， 仲唔可以坐正？ 唔系咁嘅意思，系完全两样嘢 兩個化學作用， 係 係即係更加多自己嘅真實啲嘅性格喺當中。 係啦，冇錯，即係四個人係表達緊四個人 as a group 嘅嘢啦。咁、咁可能我哋嗰陣係 band sound 啲嘅嘢，係 係 咁所以啲人都以為我個性格係咪好 tough 㗎？所以即係係呢種音樂，因為喺你嘅音樂會睇到你嘅性格。咁、但係其實我又唔係嘅。雖然可能表面你哋都覺得我好似好 tough 嗰啲， 佢把聲都似係嗰啲 tough 嗰啲聲。 好似係，所以開頭接觸我嘅人都以為係，咁啊識耐咗，原來依個人唔係咁樣嘅喎。 係， 咁所以我諗我嘅音樂慢慢都會帶到出嚟，俾大家感覺得到嘅，係有啲唔同嘅。 OK， 因為我喺佢嘅 IG 嗰度見到佢，即係嗰啲係比較温柔啲嗰一面啦，即係好多貓啊， 只貓温柔啫，唔係我， 即係嗰類嘅感覺、啊。 我鬧只貓咧，或者你見唔到啫。 喂，但係咧，其實你有一首係即係而家一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叫《好人》。 係啊， 喂，你係厲害喎，自己曲詞編監做曬喎，啊，北監就係阿光輝。係 啊，冇錯。 係啦，係啦，咁啊，自己作曲啦、填詞啦同埋編曲，咁樣嘅一首嘅新歌，同埋個好人係個好字係咪有個心字？ 係啊， 佢介紹下呢首你自己嘅新嘅派台作品先。 嗱，首先呢一個歌名好似比較特別少少，未見過呢個字啦，咁。其实点解会用到呢一个名呢，就是因为我嗰、那个我成首歌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女仔呢，佢好似一个黑盖去黑土人哋黑土自己男朋友应该嗰个嘅怜悯啦或者爱啦，即係会觉得啊你可唔可以做个好心啊施舍少少落嚟啦咁嘅意思。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成首歌系关于好心人啊、或者类似啲咁嘅嘢。咁所以而家好人呢个字呢打直睇呢拆开嚟睇就系好心人。咁、但系亦都有第二个 meaning， 因为淨系呢个好字呢系解欲望咁解。咁、所以个女仔系好渴求好渴求但一路得唔到嘅意思。一首好似好惨嘅歌， 好似好惨，好似 好惨。 几时写嘅呢首歌？ 都应该有一两年噶啦、一年前到啦，系。 嗰阵时系咩啊？写人哋，写自己？ 个个都问嘅呢、這个问题， 因为通常我哋都会谂下，究竟系咪有啲现实嘅例子令到你嗰阵时有呢个 mood 写呢首歌，定系 哦？好啦，咁我答你咧。 好啦， 谢谢你啊。 都算系自己嘅经历嘅， yeah. 即系我谂有自己嘅，未必系一定自己嘅故事，但系系有自己嘅感觉。因为喺感情上面咧，我系有少少啲好踩晒落去泥足深陷嗰啲人， oh. 即系我会觉得你中意一个人就应该100% 中意咯。咁、 yeah. 所以通常如果最后系唔成功嘅时候咧，就系、会受到伤害嘅。 系、 所以都系偏向呢一种类型嘅女仔咯。 哇！將自我成日覺得咧，將自己嘅經歷咧變做一個作品啦，然之後將佢唱翻，再 publish 出嚟咧，你都要面對翻自己嗰段嘅痛又好，唔開心又好咁樣噶嘛。咁你演繹嘅時候，你難唔難拿捏中間嗰啲嘅情緒啊咁樣嗰啲噶？ 就係因為真實咧，所以好自然就會做到咯。 係， 因為你唔因為真係自己唔需要扮啊嘛。咁所以錄音嘅時候都有試過有喊嘅。 係， 但其實我覺得咧。even 我之前录一啲可能个故事唔系自己嘅、我都会有时投入到可能会喊，因为我以前做一啲电影咧，啲配乐咧望住个画面要唱一啲歌咧，其实咁嗰啲都唔系我自己的故事，但我都会投入得滞、而会真系会喊嘅。咁有时好得意就系监制都会要埋咯嗰啲 take， 即系觉得诶啱啦，依啲咁嘅声，即系有啲即系揞住揞住，但系又未真系喊晒。即仲有唱到少少聲嘅，嗰啲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好得意咯，所以都會要咗咁樣。 因為喊曬就應該用唔到噶啦。 係啊，冇錯。 即係做一個係 crying remix 咁樣。 幾好啊！依、這個 完全崩潰嘅， 同埋會抽泣嗰下咧入唔到啊！ 幾好啊！呢、這個試下先。 今日咧就係阿 Queen 咧就會係自彈自唱嘅呢一首嘅作品。咁我先將個時間咧就交俾阿 Queen， 有佢呢首自己新嘅派台嘅作品叫做《好人》。 仲发发不老，哀求你来到，犹如像黑土，无心发偏要中，流眼泪滴落让人废土。我试过祷告，应该有好报，也试过比武。要出动不真途，一个艺 先拥抱，好过什么都得不到，好心啊协助我爱下去好吗，福心啊冷淡说话心着你好吗，愚昧无知情痴谁人知无人知，每一秒一万万待灵魂消散，伤心眼眼泪变血液结蒸发，每一天似垃圾似情痴似废物够了吧，难道这是我前世的造化。 你听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想喊、嗯、 其实他在喊紧的、哦、 我没有啊 喂但我想问一下这首、好人呢、嗯、这位监制都是挺新的名字的叫江辉、 啊啊、 可不可以我介绍一下这位监制、 江辉其实是做紧一路有做电影配乐的、嗯、都很活跃在幕后 的工作、一路都有写下歌啦、 嗯、 所以他都跟我有合作的、嗯、变成他一些电影配乐他又会找我唱、啊嗯、电视剧、啊、都会这样 是这跟一些有电影、电影配乐背景的一些监制合作呢、嗯、会跟可能譬如之前你可能跟一些可能唱流行曲的一些监制、 嗯、 大家有approach会几唔同 嘅、其实咧就冇唔同嘅、嗯，不过我觉得做电影配乐嘅监制啦，或者嘅音乐人咧，佢哋嗰个情绪嘅拿捏会好啲，即系话佢会 judge 到，譬如我可能唱无限剔，其实有啲会有感情，有啲可能发紧梦，但系亦都有啲即系会剔剔都唔同，但系佢会即刻感觉得到嘅。或者你啱啱呢剔咧，好有嗰个情绪啊！你可唔可以下一剔试下谂住啲乜乜乜做？即系佢会有呢样嘢。咁可同埋江辉其实本来系演员嚟嘅，系、 哦、 啊，咁所以更加会感觉得到呢件事咧。咁我觉得做出嚟嘅嘢又会多咗一啲元素咧，系好啲嘅。 O K， 啲情绪你就可以 feel 到，可能再 delicate 啲啊。 系啊，即系唔会净系斋听你个音啱唔啱，或者你个技巧，即系唔系呢啲。我觉得录音嗰个感情好紧要嘅。 嗯， 系啊。 O K， 嗱，我哋听咗系阿 Queen 佢自己嘅派台歌啦。嗯、但我想问下，譬如你自己系中意边类型嘅音乐多啲噶？是 emotional 啲 ballad 嘢啊，定系啲可能 band sound 啲嘅嘢，定系边类嘅会系？ 如果讲唱就中意唱 ballad 嘅嘢，但系我听咧就都听好多嘅，我会可能 R&B 啊 jazz 都会听。 系、 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唱，我谂除咗 ballad 嘅嘢，我谂 R&B 好中意嘅都，即係比較係算係最中意嘅。 OK， 因為佢今日咧揀咗咧有一首咧係陶喆嘅， 係 愛很簡單， 係 啦，我都幾期待呢首歌如果變成一個係鋼琴嘅版本嘅時候，嗰、那個效果係點樣嘅？所以呢一類呢首歌應該就係你會喜歡嘅嗰類啦，因為都 R&B 啊，即係嗰類感覺嘅嘢啦。 係算係啦，因為我以前同一啲人夾 band 咧， yeah. 一啲好叻嘅音樂人夾 band， 咁我哋成日都會可能玩呢啲情歌嘅時候咧，佢哋可以玩到出神入化，好多變化。咁呢首《愛很簡單》係其中一首，即係大家可能好 jazz 啊玩到，或者每一次都會有唔同嘅，即係你當你遇著一啲叻嘅音樂人嘅時候咧，佢哋會每次都會俾到一啲唔同嘅元素你，咁你唱嗰個咧都會聽到，所以就會有唔同嘅演繹。咁我好 enjoy 呢件事，即係唔需要練歌嘅，嚟就係嚟啦。咁反而會有嗰啲火花咯。 同埋要一定技巧先至做到嗰種 improv， 即係大家即興一齊 jam 啊，嗰種嘅感覺。 係啊， 所以其實應該唔同樂器都有影響到你嗰個情感噶嘛，係嘛？ 絕對係。 咁如果齋鋼琴我哋今日 咁可能就爭啲啦， 唔可以咁。 佢完全好坦誠地同你講， 我係咁嘅，我係咁嘅。 我哋自己自彈自唱，應該其實更加投入噶嘛。 希望唔係咁講嘅，有先。大家定一定先啦嚇，捱一陣，捱幾分鐘聽一聽我彈咯。OK， 但陶喆是一个你欣赏的男歌手嚟嘅， 系算系啊，系冇错冇错。 系边方面你觉得系个造诣定系咩令到你 造诣？当然啦，同埋佢即系技巧呢个唔使讲啦，但系佢好特别嘅把声，即系佢一开头出嚟出道嘅时候，哇！呢、這个人嗰个声系冇嘅，即系好特别啦。 系 啊，我觉得佢系开始咗呢一种男歌手。呢一種聲音嘅嗰個嘅風氣啊，嗰一個時間 係咯，同埋因為其實以前係即係唔係特別好多，譬如華語歌係呢類型即係嘅 R&B 嘅，係啊係啊， 但係佢係算係其中一個係最早即係將呢類嘅音樂元素放喺華語嘅作品 冇錯 入邊咁樣樣嘅， 係啦，同埋啲英文腔啊嘛。 系啊，咁我陶喆歌版本大家听过啦， 冇错。 咁啊，今日我哋就揾嚟阿 Queen 吕乔恩，咁啊有佢自弹自唱嘅呢个版本，系啦。咁我哋而家听下先，应该唔会差少少嘅，系会好听， 系差好多。 将时间交俾阿 Queen。 我那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觉得 Oh no， 我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谁，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Oh no， I love you， 又指着墙一直在爱你 oh, oh, yeah, I love you， 又愿不愿意 baby 失去你，不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就什么都可以，变个不停，让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觉得 Oh no， 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谁，我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Oh no， I love you， 着 I and you Yes I do 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 babe 一直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澳门第二日行程，朝早到访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大楼，了解民生政务服务。根据澳门新闻局公布，习近平在大楼内同等候办理服务的市民交谈，又听取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陈海凡介绍澳门居民身份证的防伪特征。习近平表示，澳门回归以来民生改善，繁荣发展。习近平又到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中学参观，警方在附近街道严密布防，各个街口有警员驻守，期间有便衣警员截查在场记者。校方表示，习近平到学校巡视，赞扬澳门教育做得不错，又希望学校承传中华文化。粉岭公路寻日的九巴致命车祸，造成六死三十九人伤，其中一名死者是社署职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说，社署二级工人郑燕生寻日完成送递文件工作之后，乘搭巴士返回办事处途中，因为巴士在粉岭公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而不幸身亡。他对社署二级工人郑燕生不幸殉职深感哀痛。罗志光表示，他代表公务员团的队伍向郑燕生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而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社署联络，将会尽力协助他的家人度过悲哀和艰难的时刻。九龙太子道西朝早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怀疑在地盘遭到滑泥车剪过，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在朝早大约八点半，一名四十六岁男工人在太子道西292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怀疑被滑泥车撞倒再剪过。他的同事报警求助，伤者昏迷送往广华医院，其后证实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欧洲议会向被中国囚禁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颁发萨哈罗夫人权奖，由他的女儿代领。伊力哈木的女儿举起父亲的相片致谢，表示父亲被标签为极端暴力分子，必须接受治疗和洗脑，好感激有机会代父亲讲出他无法自己讲的故事。伊力哈木的女儿又说，自2013年之后都没有见过父亲，近两年亦都未能够同父亲联络，不清楚他是不是仍然在生。50岁的伊力哈木是中央民族大学前副教授，致力促进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交流，但中方在2014年指控伊力哈木从事分裂国家活动，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仲有全新式安全带等等啊！ 师傅明白了啊！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咧即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即安健嘅小贴士啦。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激不退，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清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追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原初。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苏动音乐啦，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吕乔欣阿 Queen 吓、 ，Hello 大家好。 嗱，头先唱咗一首咧，就系你自己最新嘅派台歌《好人》啦、嗯。另外你都拣咗系陶喆嘅《爱很简单》啦、嗯。我睇你嗰个 profile 咧，喂，你都唱好多演唱会和音嘅工作噶。 嗯， 系先前一路做开定系几时开始接触呢个嘅？ 都系好耐啦。即系如果做演唱会和音，应该咧最初系2009年， 系 第一场， 系 做 Sam 虚。许冠杰系啦，第一次 系 咁、okay, 一开始咗，跟住慢慢就会有其他开始，即系越嚟越多人揾嘅时候，就开始咗呢一个行业啦。 哦 ，OK， 但系嗰阵时系佢哋邀请你参与啦，即系有通系咪有个 band leader 邀请你话佢、 嗯、 一齐嚟？ 冇错，当时 Sam 虚嘅 band leader 叫做细 L， 咁系好犀利嘅吉他手啦。咁佢就即系喺我某一个 event 上面就见到我啊，你唱歌好个音好准、哦，你会唔会都识唱和音？咁我就话都可以试下咁样啦，咁就一试就开始咗啦。 好，你之前自己都有研究开嘅， 其实即系冇话专业去做噶嘛，以前咁、嗯，但系对于和音有冇认识咧，系都有嘅，因为以前有唱一啲。我細個直頭係合唱團嘅，咁可能係有啲即識睇譜啊。其實唱和音就係要睇譜啊，同埋耳仔咯。咁耳仔本來係有嘅，係啦。咁但係本來就生咗隻耳仔喺度啦，大家見到 即係 physically 係有隻耳嘅。係 啦，你都有啊，大佬，大家都有啊。咁跟住就睇譜咯。咁呢啲嘅加加埋埋嘅細個嘅 training， 咁就成就咗我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叫做。 哦，因為我哋自己認識和音咧，即係如果以唱。卡拉 OK 嘅文化嚟讲啦，就系、是、高三同低三， 系咁都好叻噶啦，即唱得准都要好叻，都系耳仔嚟噶嘛。 系啊，因为我觉得最难就系咧，嗱，你又要听住自己唱嘅乜， 系， 但系其实你同时要听住其他嘅和音同埋个主唱嘅朋友， 系啊， 所有嘅嘢你要发生紧， 系啊， 要好识， 甚至其他乐器都要听到， 系， 即系你要每一粒音要好 sensitive。嗯、究竟而家弹紧啲咩 chord 咧？呢个 chord 嚟唱啲咩音？你要感觉得到。 系， 但系一嚟就做咁大前辈演唱会，你嗰时有冇紧张噶？ 我谂 recall 翻第一次应该系紧张，但系 band leader 又俾好大信心我嘅。唔紧要，你试下啦。同埋我自己都抱住个心态咧，我第一次直头觉得，如果唔肯定，咪唔好唱咯。直头，即系譬如假设我睇唔切个谱啊，我第一场真系咁嘅。 咦唔肯定我系咪呢个音或者系咪咧，就宁愿唔唱，其实系唔会死噶嘛。即系你唱错咗，你硬咗落去咧，你就会破坏咗个音，即系走音啦，就系唔得啦，系啦。咁其实如果你有耳仔，就应该就唔会咁容易走音嘅。Yeah. 你唱唔落嘅，因为会 系。 咁所以当时我都系抱住心态，诶唔好紧张，唔好紧张。诶、唱唔到，宁愿细声啲或者咩咁样。咁、但系好快都经历咗呢一个惊嘅时间，咁就越嚟越有信心啦。开头个 prepare 嘅工作会多好多咯，即系开头我记得第一次做就 系 猛咁要听歌，猛咁要睇下啲谱啊，咩事啊，知道发生咩事啊咁样。 系因为佢哋系唔可以错噶， 系啊， 系会跑出去噶嘛，嗰粒音。 系啊，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突然突多个字或者你拉多半粒音嘅时候，一听佢就 系啊，唔可以错嘅，要好准嘅。 系，同埋，但系咪通常系男歌手同你合作多啲啊？ 暂时男歌手多啲， 系， 轩仔啦， 系、 yeah. ，系，仲有 校长咯，我见系嘛， 系，咁啊，系、啦，系啦，系啦，仲有如果女歌手就 Coco 啦， 嗯， 啊，仲有陈晓东，系咯，男仔多啲嘅都系，如果咁数落去， 系，有冇唔同嘅 challenge 噶？唱帮男歌手同女歌手和音，定系其实 冇分别噶， 系。 我觉得一样嘅啫、哦， 对于佢嚟讲都系耳仔同埋有把口睇谱就得噶啦。 啊，系啊， 系啊，佢讲到好似好简单咁样样。 因为佢本身有唱开啊嘛。 系系系。 可能你一唱咗第一场，你都觉得简单 嘅傻猪嚟嘅，我唔识睇谱噶嘛， 系啊， 咁咪学咯。 如果你嗰场系以饮醉酒做主题嘅话，咪梗系简单啦。对佢嚟讲，乱唱嘛佢。喂，嗱，我哋跟住咧，阿 Queen 今日拣咗一首咧，都系男歌手嘅歌嚟，系啦 ，JJ 林俊杰嘅，系啦，呢首叫做《他说》， 系啊， 系啦，呢首歌点解你会拣嘅咧？今日 我 首先觉得好好听，就一定噶啦。同埋我觉得佢写得即係好简单咋嘛 ,melody, 有猛咁 repeat 㗎喎，连歌词都 repeat 㗎喎。但我就觉得好好听囉。其实一首好听嘅歌使乜咁复杂啫。真係㗎、我諗好多人好多前辈都讲、你听下外国嘅歌一啲好耐之前到而家都仲係好多人听嘅歌，其实好简单㗎咋嘛。里面一啲都唔复杂。咁要写一个好听嘅 melody 啦，其实系唔容易嘅，即系啲人以为啊咁、简单 melody 编曲又冇乜，好容易啫嘛，其实唔系嘅。我成日觉得一个好听嘅 melody 就系等于你去买一个厨师买到一个新鲜嘅材料翻嚟。咁至于点样去编曲咧，就等于你点样炒嗰碟餸啦。咁所以其实两样都好紧要嘅，系真嘅。咁呢首歌我觉得简单啦，歌词好听，成首嗰、那个即系可以。我就咁今日我淨係揸一个琴咁、我觉得好适合去做呢件事，即係唔需要複雜，唔需要多乐器呢一隻歌。 係、尤其是我觉得譬如可能唱作人呢，今日係你自己写歌嘛，咁其实去到最后你觉得点为之最好，其实好多时係自己内心交战嚟㗎嘛。係 呀、 啊。但你有冇曾经有一种困惑嘅阶段，就係、是、啊够唔够好呢，定係又使乜再複雜啲呢，定係简单啲好呢，定係点样好呢？通常遇到呢情况你又会点样去到处理呀、咁样。 如果有呢啲挣扎呢，我通常都系即系忠于自己。 Yeah. 即系个感觉我觉得，因为其实好难讲，我觉得好听，可能人哋又未必㗎喎。咁你冇理由用咁多商业考虑啦。咁、当然啦，写歌好听都有一啲即系理性啲嘅分析都有嘅。Yeah. 即系啲人话个哭点样可以哭啲呀，都一定有佢嗰个嘅原理喺度嘅。咁、但係我自己写歌我就偏向多啲感性多啲嘅。即係个 percentage 嘅问题，我可能摆咗七成都系用感性去写嘅。得返三成我先系去諗一諗个乐理或者呢度哭唔哭。係啦係啦。 我、所以如果个哭你要 design 得容易上口啲，系有某程度上可能有啲理论嘅根据喺个背景。 有嘅，绝对有嘅。 可唔可以举个小例，可能啲外围咧，原来会有呢啲计法㗎咁样嘅。 嗱，即系首先有几个方法嘅， yeah. 即系点解有啲人觉得啲歌洗脑所谓？ Yeah. 首先歌词啦， mm. 歌词可能系深刻嘅，咁喺 melody 上面可能系用一个 repeat 嘅方法啦， yeah. 即系有好多可能性啦。咁譬如 verse 同埋 chorus 咧个写法咧，通常都系个 contrast 要尽量大嘅， yeah. 即系呢啲都系某一啲技巧，当然唔一定啦吓， yeah. 你可以唔 contrast 成首好平都得嘅，系啦，但系你做到咪得咯，可能你好听咪得咯，咁我就觉得冇框框嘅，系、 yeah. 啦，虽然有理论，但系你 base on 呢个理论，其实你应该要改变你，即系你要改变好多嘢，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做咯，先叫做创作咯。 OK， 嗱，咁我呢个时候听阿 Queen 就系佢就系揾咗一个，咦，林俊杰呢一首嘅他说咧，就系有一种就系、喂，好 hooky 啦，好简单都可以好听嘅作品。咁啊，睇下今日你嘅演绎又会系一个点样嘅版本啦。将个时间交俾阿 Queen。 他静悄悄地来过。 他慢慢带走沉默，此时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来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所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解脱，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正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谁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甜蜜，我想只是害怕清 即系我哋听完呢一个他说咯， 嗯，女仔版嘅仲要系， 系啦，咁样讲紧，因为我哋系讲紧写歌嘛， 嗯， 所以今日咧，阿 Queen 其实带多咗一首咧，都系佢自己创作嘅作品嚟嘅，呢、首歌咧叫做《三十分钟的传说》啊， 系啊， 系啦，系一个微电影嘅主题曲， 系啦，算系， 系。 咁当时咧有得唱呢一只歌咧，都系好开心，因为我嗰阵未正式出自己嘅歌嘅， 嗯。 我仲记得好似应该连 Solo Win 都未嘅，即系嗰阵我系觉得，即系可能 around 个时间咯，唔记得系咪啦。咁嗰阵出呢只歌嘅时候咧，觉得系好好彩嘅，因为本来呢套电影系冇主题曲、冇片尾曲，咁就导演张婉婷、罗启瑞啦，咁佢哋就话不如因为我帮佢哋唱个配乐、我好中意你把声啊，不如可唔可以呢一度咧加一首歌，咁但系好急嘅当时，咁好得意就系、 都是江輝做配樂啦。咁當時就已經有一個大概嘅底喺度噶啦，個音樂嘅底。咁不如就加個 melody 落去啦。咁我哋就用咗我諗兩個鐘到啦，就完成件事啊。因為好急住要嘅，即係你知道電影永遠咧最後期，即係音樂呢啲就係埋門一腳好趕嘅，所以你冇時間慢慢諗噶啦。咁誒，我話一陣導演就要聽噶啦，你可唔可以誒、即係仲要即刻要去 studio， 佢哋要誒、現場睇片聽嘢嘅。咁誒、一陣間就嚟噶啦，幾點幾點，咁你就即刻要搞掂。咁我就用咗好短時間寫咗呢個歌。咁啲人就問點解可以咁快寫到咧？其實因為有。我已經知道電影講咩啦，即係我當時都問啊，咁可唔可以俾我望一望套電影大概講咩？咁原來佢裏面有一個好好嘅包裝，就係、是、有個摩天輪嘅裏面講，嗰、那個摩天輪咧，原來就話咧，即係個電影裏面講咧，就話原來轉一個圈要30分鐘，咁就話咧，如果你同你嘅情人喺裏面咁樣坐一個圈咧，就會天長地久啦，你嘅感情、永遠都唔會甩啦，咁嘅意思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哦，咁我咪就用呢樣嘢包裝咯，即刻。咁我就用咗30分鐘的傳說呢個歌名，咁其實個 melody 都好簡單嘅啫，同埋個歌詞就亦都係可能大家聽下啦，即係其實我覺得都係好簡單嘅嘢，咁但係導演覺得中啊嘛，即係覺得係啊，我就係要咁樣啫嘛。咁就啱、所以有時真係唔使耐㗎寫歌， 係 咁啱中囉。 係，同埋因為其實本身已經係有足夠嘅材料啊， 係 等你到去到創作呢一首歌， 係啊，冇錯， 出嚟咁樣。 係啊，如果你冇任何故事，冇任何 theme 呢，我淨係坐喺度諗寫咩內容呢、已經有排諗㗎啦，可能諗三日都得㗎。係，咁所以我都知道講咩啦，咁得啦，好啦，我就寫呢個啦咁樣。同埋聽到個 melody 覺得好摩天輪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又歸功於音樂人啦，歸功於光輝，咁我覺得哦，摩天輪啱曬啦呢一個，係啊，咁就寫咗呢一首歌啦。 哦，咦，咁嚟緊譬如嗱，你有自己 solo 嘅作品啦，咁嚟緊譬如電影嘅配樂等等，會繼續都係一個你想發展嘅方向嚟噶。 絕對會繼續去做，因為好中意呢件事，即係同唱幕前咧係唔同嘅。咁因為電影配樂咧，你需要嘅情緒有好多啦，同埋你可以扮到唔同嘅聲音，有啲似配音。即係你可以，我突然間可能要唱一啲蒙古啊、山歌啊咁嘅聲，甚至突然間又要扮少女。啊，而家要日本動漫啊，你要唱日本嘅聲咁，你又要即刻扮，係好好玩嘅件事，係啦，咁即刻扮聲啫嘛。 佢講得好輕鬆啦，但係我係好奇就係，原來佢把聲係可以有咁闊嘅， 個range好闊啊！ 你谂下，嗱，山歌啦，日本动漫啦， 系啊，有少女啦， 跟住翻翻你嘅自己个好人啦， 系啊， 已经几种好唔同嘅， 系咁，所以喺电影配乐就系可以玩到呢啲嘢，但系你未必可以你自己做自己作品，你无端端做咩啫？即系咯，无端我少女先，我无端端蒙古就唔系咯， 系 啦，我企出嚟唱嘅作品，我谂都系会系真系自己嚟嘅，系啦，但系电影配乐就好似一个演员咁，我可以扮模仿唔同嘅嘢，系好好玩，同埋好多。时都系冇谱嘅嗰啲，系你自己创作，就俾一个底或者俾个画面你，乜都冇噶啦，你而家呼哈啦咁样嘅啫，即系可能间少女啊，哒哒哒，即系可能突然间有呢啲声，突然间可能要好凄惨嘅，你要喊一路唱一路喊，你可能哒哒哒哒一路唱一路喊，可能你个 melody 系自己作落去嘅要。 哇！ 咁但系當然可能錄好多 take 嘅時候，即係監製就會話俾你知啊，我要呢一個 feel 啱啦，你再做多幾 take 俾我，咁就會即係幾好玩嘅件事。 第一次認識到原來係唱配樂係 咁樣玩， 主唱嘅朋友係基本上有好多係創作嘅成分喺中間。我開頭以為都係好似和音嘅你個譜，咁你就去演繹啦。哇！ 多數都唔係，不過我覺得因人而異嘅，可能有啲音樂人會寫埋譜都唔出奇，但係亦都有時可能需要一啲火花咧。咁我覺得咁幾好玩嘅，即係有得創作。 但係調翻轉就可以儲好多把刀喺個身度，隨時拎出嚟。咁你咁啊創作力快嘅時候，佢已經有一啲嘅底，可以隨時用到嘛。 本來以為唱得好就夠，點知有埋急才。 嗱，咁而家有隻嘢新歌叫好人啦。咁嚟緊個 plan 係咪繼續有邊方面嘅音樂嘅發展咧？即係啲 solo 嘅 project 入邊。 嚟緊希望會下一隻歌快啲出嘅都，因為而家寫緊，係啦，咁至於咩 style 呢都未知住，唔講住 咧。咁睇下到時出到嚟個 feel 係 啊， 係啊， 有驚喜啊， 係啦。喂，今日要好多謝阿 Queen 啦，李喬欣啦。咁最後呢就揾你唱埋你自己創作嘅呢一首電影嘅主題嘅作品啦，叫做《30分鐘的傳說》。咁期待你嚟緊新嘅作品。 好， 多謝 Queen 今日 ，thank you。 去走不掉，躲在那回忆里寻找，走来走去走不到，找不到幸福的记号，转到了天空的怀抱，才发现世界的美好，用心感受你的心跳，才发现自己不为靠，转着一分的一秒，是一生一世的预兆，转啊转没完没了，承载着永恒的步调，心之气不为靠，走来走去走不掉，只在过去吵吵闹闹，走来走去找到了，找到了真正幸福的味道。 州内目前有大约100场山火未扑熄，当局担心高温和强风加剧山火危机。州长宣布进入为期7日的紧急状态，让消防部门有更大权力应对。气象部门预测，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洲在今个星期余下时间的气温可能会上升至超过45度，呼吁民众保持身体清凉，多饮水和尽量留在室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2点，跌101点，总成交金额73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6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4跌2.2，新上市的保利物业是报45.2，建设银行6.64是升1仙，小米集团10.34跌1.6，阿里巴巴204.8升2.2，中国平安91.9跌4.5，友邦保险80.05跌1.25，盈富基金28跌5仙，美团点评103.5升4.5，瑞星科技66.05跌1.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10.219，瑞士法郎7.953，澳元5.36，加元5.942，新西兰元5.136，欧元8.67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4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17美元，卖出147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在尖沙咀海防道由于有高空堕物的缘故，现在海防道是不可以直入堪富利士道，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北行。重复一次，就是尖沙咀的海防道暂时不可以直入堪富利士道，只可以左转去弥敦道北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咧系挤塞噶，龙尾排翻去花园道口。咁另外，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啦，近住坚尼地道口都系车多缓慢噶，龙尾排翻去轩尼斯道。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隧道方面咧，较早时啊喺宝康公园附近嘅行车线啦，因为曾经有障碍物嘅缘故啦，咪要执拾障碍物，曾经咧系阻咗交通噶，而家已经处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咁所以影响到咧将军澳隧道翻去将军澳方向咧都系比较多车些少。鲤鱼门道近住茶果岭道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嘅车辆啦，龙尾就排到蓝田消防局。另外就系观塘绕道，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咧，来回都系车多啲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咧都系慢车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学园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㗎。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就四点十分的骚动音乐，一阵间我哋会有升学企划的内容，先听有 Dusty Bottle。 人生方块无聊的生态，谁都抑压，谁能不出界？自问亦有愿望，愿望未必很恐怖，寂寞亦有罪状。最终未必很苦恼，伤心抱我不对路，难自我改造，而扮有心动，挑不挑剔我都不理，不需引你扮对不起。世纪几多个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古板自己，生不生气都不想你，极乐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级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先知道我不对路，如若太裸露，不需引你扮对方。 梗系你得 Steve Bottle 最新派台作品啦。歌曲名称叫做 What Did You Say。 星学企划， 又到星学企划嘅时间啦！咁我哋已经开始咗咧，我哋星学企划咧最后一个部门，即系冇噶啦，唔好再有啦，咁样系导演篇啊，咁样。咁今日咧，我哋先欢迎 Frida 先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佢负责呢两个精彩啦。 系咧， 系许廷铿同埋陈柏宇咁、 哦、 样，系啦，我哋分两集讲啦，因为一个咧系我哋八个，即系我哋同事之间会讨论噶嘛， 系 一个系我觉得最有机会烂尾噶啦，一个系我哋觉得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哇，嗰、那个真系好似好丰富、好精彩啊，咁样，咁我哋可以分开讲嘅，冇问题。 好好啊，你完全将黑心全部发挥到淋漓尽致。 我系噶，系啊。唔系咩？唔做咩揾我做呢个节目咧？ 真人 show 系咁噶啦， 因为同埋太多嘅一啲意外喺度啦。我哋先讲咗最意外多嗰个啦，就系陈柏宇嗰、那个、 哦、 因为据我所知咧，佢哋有一个即系主要核心嘅成员啊， 系 一路都喺英国远程操控住呢件事。 哦，你听到版本系咁啊？ 系啊，你听到版本， 因为咧我系帮我哋配 VO 啊嘛，咁我就大概自己睇咗中间啲发生咩事啦。唔好意思，我鼻塞都好紧要啦。咁咧就系话说佢哋啊个队长啊。一离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我唔知系咪第一次啦，好早阶段话，哦，我要去英国啦，你搞啦咁样啊， 系啊，边站点算啊？ 系咪英国啊？定系澳洲啊？你话 澳洲 系，总之我飞啦， 总之唔系飞啦，系啊，咁样， 点算啊？其实一開始咪嚇隊長你走咗去咁樣啦，咁因為都未開始，咁但係都好嘅，佢咁早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就自然覺得啊，咁部署一下先啦，咁點部署咧就係咪將呢件事擺入去咯。 成為咗故事嘅部分啦， 咁咪搞掂咯。 哦，我想問咧，因為真人 show 啦，咁有冇中間遇過可能佢哋話，呢 part 我哋可唔可以唔好 roll camera 啊，或者我哋有啲嘢傾咗先，諸如此類，會唔會有呢啲情節嘅？其實 咁佢都冇嘅，佢哋好坦白嘅，係啦，係啦，咁就係啦，咁隊長咁咪第一。下佢咁我咪見 Jason 嘅時候咪就啊我走啦咁樣就要佢同阿 Jason 交代清楚咯。 哦， 咁於是 Jason 都第一次話哦，我已經唔認得你啦，隊長。 因為我好記得咧，佢哋有同學同我分享話，其實佢哋除咗隊長之外，其他都係隊長嘅 friend。佢哋彼此之間係唔識嘅，所以佢哋嗰個聯絡咧，或者嗰個凝聚力，其實靠個隊長啦。咁個隊長又唔喺香港啦，我想問之後係咪即係面對都有一段時間嘅磨合期咧？我哋話 咁咧，佢哋又好聰明嘅，既然阿一唔得咧，就揾阿二啦，就揾咗一個都好可靠嘅，係啊，另一位嘅隊長咁啊。咁呢位隊長都好好咧，佢就即係即刻 take up 咗呢件事啦。咁就其他嘅同學都係佢負責去聯絡啦。咁同埋後來，因為我哋係從佢哋嗰個 idea 又演變咗，又成為咗一個音樂會咧。咁啊呢個即係頂咗嘅隊長咧，這個女仔叫 Ashley 咧，佢成日唱埋嘅。咁即係一個打好多個啦。咁即係佢都所以 take up 咗呢件事之後咧，亦都令到個事情亦都有一啲變化咁樣。咁所以又都嚇，即係咩事發生都好，都總會係可以向前行嘅 春季收視並無掩飾，只要努力啊。为将士们事更差都要努力啊，听着沿路勉励，心却越来越怕，若邂逅买家有人认领，我会听到吗？期待到快烂掉，还未等到你要，旁人自己恋到实太少，成熟得快烂掉，才获悉被遗忘了，门手关了，期限终了，存货的草莓要换了。 你哋仲发生过咩事啊？头先已经讲咗好多，有咩事发生？你哋仲发生过啲咩事？ 发生咩事就系佢哋起先谂嗰个桥就本来啊，佢哋因为系城大就经常喺个 迎新嘅時候可能會玩一個 game 叫 detective game， 偵探嘅 偵探遊戲咁樣，咁就所以起初咧就同阿 Jason 諗咧就係、是、啊會做一個咁樣嘅 game 咧，咁後來咧亦都即係發現啊原來要做咧都幾多人手喎，都要即係揾地方啊各樣啊咁，咁不如啊亦都有陳柏宇冇理由叫佢唱歌㗎，冇咁嘥噶嘛，咁所以後來佢哋都即係將呢樣嘢又融合咗落去一個音樂會嗰度，咁變咗有個橋有啲轉啦，咁轉咗橋之餘，亦都啊佢嘅人手上面，因為其實又有少少人事嘅變動啦，亦都中間在，咁所以都變咗好多嘢嘅。不過佢哋其實都好落力嘅，即係中間亦都好合作咁樣去完成呢件事啦。當然中間係即要度啊，要諗啊一啲橋啊，咁都要花啲時間咁樣啦。 OK， 邊度種媽咪嘅包容啊？過咗去啦， 係啦。但係阿陳柏宇都係種爸爸嗰種照顧咯， 係 即係佢去到 present 咗人咧。即係去到最後係咁多間學校啦，即係都會講下我哋做啲乜嘢啦。就佢幾錫佢哋個， 係啊，我都覺得佢好錫佢哋啊。因為其實咧，佢哋要將一個偵探遊戲再加入一個音樂會裏面咧，其實係需要諗啊，究竟呢樣嘢要嗰條橋係點樣咧？咁個故仔其實一啲都唔易啊。咁啊，反而係佢哋喺苦惱之際咧，其實每一次阿柏宇嚟到咧，都係坐低話唔得，我哋真係要傾下個故仔，係啦。甚至乎佢嚟練歌唔緊要，練歌我哋一定得嘅，我哋最緊要係個故仔，即係每一次坐低佢影 poster 又好，都係坐低我哋要諗下故仔，每一次都係好緊張呢樣嘢。即係其實佢嘅即係好似佢哋個隊員咁樣一齊合作呢樣嘢。 OK， 不過聽到我哋就好似好調笑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大學生嘅，佢始終唔係我哋即係打咗幾年工，有啲經驗。 我哋收錢噶嘛，人都冇收錢。 係啦，咁所以佢哋其實都係一個係第一次喂試下呢個方法。咁佢即係中間有一啲需要磨合，係一定會經過嘅。 係，同埋我覺得嗰個先係呢個 project 想帶俾佢哋嘅進步啊嘛，即係如果佢哋個個做到我哋咁嘅程度，我哋就俾人炒咗啦。 懷疑你飛高一點，難捱最多家裏見，日長路遠我等你，打開你一片天，難求世界。 经历了几个月之后，有咩唔同咧？或者都令到，咦？你又对大学生了解多啲啦？ 系啦，嗰、那个了解系其实大学生人好忙嘅。即係唔好以為佢淨係哇放暑假好得閒咁，佢哋要搞 OCam 啊，又要好多嘢做，可能有啲都會做下 part time 啊，咁即係都有唔同嘅情況。咁佢哋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佢哋自己佢哋嘅範疇裏面，原來都要揾時間出嚟去夾啊去成啊，原來啊佢哋都唔係容易嘅喎咁樣。咁但係我都見其實佢哋都即係盡力啦咁樣啦。咁同埋暑假都即係係啦，佢哋個 OCam 佢哋其實又都係一啲我好緊要嘅工作，即係對。佢哋嚟講嚇，即係學校裏面好緊要嘅嘢。咁呢樣嘢都可能都係一種佢哋都會可能係對呢個 project 唔知有冇幫助咧。即係我見其實佢哋都會要 organize 一啲嘢，即係要組織一啲嘢啊。咁都可能係有幫助嘅，即係唔係話佢哋佢冇工作，毫無工作經驗啊。咁又唔係嘅。不過就當然啊，有好多嘢係可能要約耐啲啊，要推下佢哋啊。咁即係都會有嘅。咁但係嗰樣嘢，大家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得意嘅經驗啊。咁樣。 OK。咁究竟我哋頭先淨係一個少花絮啦， 冇錯。 咁究竟中間發生啲咩事咧？你講下啦，因為我鼻塞啦，而家繼續有。咁大家睇啦嚇， 係啦。咁其實咧，大家只要即係留意啦，港視31咧，一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星學企劃嘅推出㗎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到啦，八間大專院校同埋八位歌手之間嘅火花啦，包括頭先我哋講嘅陳柏宇同埋呢個城市大學嘅同學嘅合作。 係啦，今日多謝曬 Frida，Thank you。 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且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 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水，在你胸膛细披六月那风雨夜。让你与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还剩每个热吻加一举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掀起传奇背景， 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首先听到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主题曲，我们的主题曲，继续这种很有气势的作品。我想他心目中的一首歌应该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主题曲，他是周杰伦，简直最新创作的这一首作品，曲曲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是一套电影的主题曲。 了解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的何时放晴，孤枕离人归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千言万语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一直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 没戏，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身上藏满了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遭遇的后是放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否决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六一二金钟冲突，其后休会，立法会将会在下个月八号复会。其中三名建制派议员投弃权票，包括身兼监警会副主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经文联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以及自由党航运交通界议员易志明。保安局副部长欧志光在议员表决之前表示，近半年暴力不断升级，破坏民主，践踏他人权利，警方必须止暴制乱，如果有人继续默许美化暴力，属于天理不容。又指出，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只会释放错误信息，令人以为暴力可以解决问题。粉岭公路九巴致命车祸，造成六死三十九人受伤，其中一名死者是社署职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对社署职员在意外中身亡深感悲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部门会尽力提供适切协助。罗志光向其余五名死者的家人和其他伤者致以深切慰问，说社署会就他们的福利提供的福利需要提供适切的协助，已经为每名死伤者的家属提供一名专职社工，提供心理辅导、情绪支援、经济援助等的支援，包括所需的殓葬服务。社署亦都会为受害者统筹慈善团体的捐款。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澳门第二日行程，朝早到访黑沙环政府综合服务大楼，了解民生政务服务。根据澳门新闻局公布，习近平在大楼内和等候办理服务的市民交谈，又听取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陈海凡介绍澳门居民身份证的防伪特征。习近平表示，澳门回归以来民生改善，繁荣发展。习近平又到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参观，警方在附近街道严密布防，各个街口有警员驻守，期间有便衣警员截查在场记者。校方表示，习近平到学校巡视，赞扬澳门教育做得不错，又希望学校承传中华文化。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报告，显示男性烟民数目将会首次下跌，认为全球反吸烟运动开始见到成效。报告话，去年全球吸烟人数有13.37亿人，较2000年减少大约6000万人，主要由于女性烟民减少，但男性烟民增加了4000万。不过报告估计，明年的男性烟民会比2018年减少200万人，去到2025年男性烟民人数会降至10.87亿。

太焦虑，叫什么姐姐？我只是放空，眼神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从小几岁，爱自我电话里的世界，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终都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忘我。 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一种舞曲的风格，不过这个应该不是现家大家会用的一些歌，八十年代少少，简直有九 M 八八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爱情雨》，看个 MV 感受一下时代的气息。作品个个名称叫做《爱情雨》啊，咁其实喺台湾大街小巷咧，佢哋啲铺头咧系真系播翻国语歌多噶，例如系呢位女歌手嘅作品。 觉得很想你，觉得很想要你，虽然我们已经装得很得体，但心里各种翻云覆雨，我知道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水的喉结，我没太怀疑，别问该不该你，我 圈，然后乖乖地， 乖乖地。 意大利土豆鸡，你用独家秘密被我调戏，是不是超开心？你被弄来弄去，你开心吗？高超的甜蜜蜜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 简直有蔡依林，歌曲名称叫做《甜秘密》，讲的是暧昧的那种的互动的关系。 It's a piece of cake. 我想蔡依林去控制呢啲舞曲咧，已经系驾轻就熟嘅不得之了。但有啲嘅天后咧，愿有啲新嘅尝试，我觉得都系好值得鼓励嘅。例如杨丞琳啦，寻日讲过呢张新专辑，有呢一首算系新挑战嘅歌曲。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坏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哦耶，我认不出来。这种爱什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无坚不摧。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他抱紧我在他胸怀。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这一点奔跑起来看春色时候一改，读遍了星座说想成为你的爱，我的研究有欺骗，你最爱的电影我全都看了好几遍，能不能为我转过来？这种爱什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盛林最新专辑当中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Love is Love， 曲词都有台湾的新人王啦 ，O 氏负责。